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，是那圆圆的明月，明月是那潺潺的山泉，是那潺潺的山泉，是那潺潺的山泉，山泉。我想那带着露珠的花瓣，花瓣甜甜的把你身边，是那璀璨的星光，星光是那明媚的蓝天，是那明媚的蓝天，是那明媚的蓝天，蓝天。我愿用那充满着纯情的心，深深地把你